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日，农历10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公安局启动社会面高等级防控，全力确保首都治安秩序持续良好。 本市今天西北部将有大到暴雪天气， 4万多名作业人员应对降雪，全市道路将保证雪中畅通。 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前三季度增幅达11.8%， 超过24万人报考北京硕士研究生。 京津冀花卉设计作品亮相园博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从即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启动社会面高等级防控方案，在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加大街面警力投入，全面落实各项安保措施，确保首都治安秩序持续良好。市公安局紧密依托环首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组织公安武警按照交警拦车疏导、巡警检查河路、武警武装震慑、辅警密切配合的模式，落实24小时勤务查控机制，全面加强对人车物的检查，把牢进京关口。治安系统持续强化对物流基地、危险物品、管制刀具等安全监管责任，对大型活动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加强安检措施和整治工作。公交系统强化对人流密集公交场站车辆路线的巡逻控制，严格落实人物统检。巡警、特警、交管等单位加大警力投入，有效提升武装震慑和路面执法工作。武警、特警、巡警进一步加强重点地区敏感部位的定点值守、武装震慑，加强1分钟处置点位设置，做好力量、装备、器材准备，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快速响应、高效稳妥处置。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北京市扫雪铲兵指挥部了解到，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雪过程，全市各作业单位的4000多名作业人员和5800多台设备从19号起就处于备勤状态，遇到雪情后能够随时投入扫雪铲兵作业，保证在降雪后2小时内达到雪中道路畅通，降雪过后道路及时清理。今年扫雪铲兵仍然以机械作业为主，融雪剂、融雪为辅，全市141处重点道路和重点区域禁止使用融雪剂。这些区域包括长安街、西直门北大街、金融大街等道路，以及便道和行人步道。同时，像西单文化广场等人流量密集的区域，今年也纳入禁止使用融雪剂区域。近几年，北京市环卫集团也引进多种机械作业设备，比如天安门地区就引进了山猫多功能扫雪车，能够根据作业区域特征提高机械作业效率，保证行人通行。北京市扫雪铲兵指挥部也呼吁各商户履行门前三包职责，及时清理自己门前的积雪，同时也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路上如果遇到扫雪作业车辆，请尽量让行。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迎接雨雪天气，北京电力公司启动了预警二级应急响应，抢险员工和车辆随时待命，保证必要时为市民提供应急供电服务。由于雨雪天气光照条件不好，路灯在傍晚提前开启，早上延迟关闭，保证市民出行安全。北京电力远程应急送电服务全天开通，智能表用户家里如果因为没有及时购电导致停电，可以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申请应急送电服务，电力公司将先行下发30元预付电费。 新闻广播消息，从19号开始，北京出现持续雨雪天气，西北部地区还出现强降雪天气，气温骤降导致延庆、密云等地10多条110千伏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出现不同程度冰雪覆盖，其中部分高压铁塔的塔身覆冰厚度甚至达到7到10厘米。据了解，覆冰现象对输电线路和电力设备安全运行将造成严重威胁， 最严重可能导致杆塔变形，甚至大面积停电等事故。北京电力公司随即启动了预警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复冰线路开展除冰作业，同时增加运行维修人员，缩短巡视周期。目前电网整体运行平稳。 据北京日报报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北京市高精尖代表产业之一，在2015年前三季度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据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全行业实现增加值 1614.7 亿元，增长 11.8%，高于第三产业 3.7 个百分点，占全市 GDP 的 10.1%， 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创新创造依旧活跃，今年1到8月登记软件著作权33,001项，比2014年同比增长 41.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软件著作权增速一直保持在 40% 以上。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7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487家。回看我市前三季度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智慧城市等新兴业务多点开花，成为新增长极。此外，随着互联网加浪潮的不断来袭，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继续加快构建生态圈，抢占市场先机。百度、京东、小米等都先后推出了新的互联网服务产品，助力产业链智能升级。 记者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中，报考北京硕士招生单位的考生共有 24.3 万人，比2015年增加15448名，增幅 6.8%。其中报考学术型专业的考生占 53.7%， 报考专业学位的考生占 46.3%。 在全国报考北京的考生中，外部考生162468名，占 66.7%， 报考人数超过万人的外部省份为山东、河北、河南，而报考人数超过万人的招生单位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七个招生单位。在报考专业上，报考工商管理的人数为13395名，居各专业报考人数之首，其次是会计和法律硕士。 记者日前从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了解到，经过七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明十三陵的可移动文物搬家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共安全搬运藏品5000多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这5000多件文物中，明十三陵的3000多件馆藏文物，除了在博物馆展出的400多件外，已经全都从定陵老文物库房安全地搬运到了新建文物库房。石碑、石刻、木质及琉璃等建筑构件2000多件也已经移到司陵院内。每一件文物从老库房到新库房，都要经过清点、拍照、包装、运输、拆箱拍照、分类上架6个环节。最困难的是搬运大件丝织衣物，由于电梯空间小，只能走楼梯。可是装龙袍及被褥的抽屉大，不能直接进入，大家就依照楼道尺寸专门设计制作了搬运工具。运送一件龙袍，从清点、包装、运输、走楼梯放到地下2层的文物库房，顺利的话也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另外，衣物上架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原来皇帝的龙袍或皇后的女衣都是折叠放置的，到新库房后，由于柜架宽大，可以将龙袍或女衣展开摆放。工作人员有时需要登高工作，有时还要跪着完成摆放。但大家克服了各种困难，安全地完成了包括龙袍在内的5000多件文物的移交、运输和排架工作。 今年3月，在本市西二环天宁寺桥上，车主李强遇交警盘查强行闯关，在逃逸过程中冲撞警车后被逼停。日前，李强在西城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他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这一事件发生在今年的3月8号，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当时交警正在这一路段设卡检查交通违章情况，不过行驶在应急车道上的李强见到交警盘查，并没有停下来。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尚书浩说， 他当时呢是前后的来回倒车，最后是以比较高的车速从两个车中间给挤过去的，他采取倒车，然后与民警的车发生剐蹭，又撞到了护栏，然后闯红灯向东继续逃逸。 后来在西城区六部口附近，李强的车被逼停，汽车逃逸的他最终被抓获。在这个过程当中，李强造成了三车受损，两名民警受伤。 民警在第一时间就对他的体内的血液进行了一次检测，他体内酒精含量是零，也没有吸毒的这种情况， 也没有携带毒品， 也没有携带， 既没有吸毒也没有饮酒，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看似疯狂的举动呢？在法庭上，李强道出了原委。 因为我就害怕，我就是不也是个套房吗？ 你为什么要套房呀？ 因为上个市里去还得办经营证。 事发后，他的父母赔偿受损失车辆车主共1.75万元，并且获得了车主的原谅。不过，李强仍然要为他莽撞的行为负担刑事责任。 这一个行为啊，对周围道路包括车里边这些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没有发生危害后果是3到10年，这个案子最低起步就是3年。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早晨6点左右，一辆邮政厢式货车在东四环由南向北行驶到四惠桥以北路段时起火，消防员赶到后迅速将火扑灭，但车内装载的邮件仍有1/3受损，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昨天下午，记者从邮政部门了解到，邮件在转运过程中如果丢失或破损，是可以得到相应赔偿的。对于平邮的普通邮件和包裹，如寄件人没有保价，则按邮资的3倍进行赔偿，如有保价，按保价金额进行全额赔偿，但在收寄时又按保价额的1%收取保价费。对于国内邮政快件，如果没有保价，也是按邮费的3倍进行赔偿，如保价则按保价金额赔偿，但要收取保价额的5%保价费，保价额最高不能超过50000元。国际快件没有保价，但可以在交寄时申报价值，没有申报价值的一律按400元每件进行赔偿，申报过价值的邮件则在退回邮费的基础上再赔偿500元人民币及每公斤60元的费用。 为逃避债务，华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一家关联公司达成了虚假的抵债协议，并以此进行虚假诉讼。日前，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华素公司伪造证据的行为处以90万元罚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华素控股是四川一家经营建材的上市公司，10年前他与一家新疆的公司达成了抵债协议，以及所有的总价3000多万元的房产抵偿债务，后因未按期履行，新疆的公司还将华素告上法院，双方之后达成了调解协议。不过就在去年，华素公司却向检察机关申诉说，当年是虚假诉讼，两家公司之间并无债务关系。华素公司的代理人说， 之前是公司是不知情的，是公司的原那个法律顾问和前董事长他们私自密谋进行这么一个诉讼。 原来10年前，为了躲避合法债务，时任华素公司董事长的刘某在公司法律顾问韩某的出谋划策下，炮制了假的抵债协议。法官刘玉红说， 华硕公司的原法庭代表人陈述，当时是为了逃避法院的查封和执行，把资产转移到关联公司，后来列林的这个房产真的交接了，新上任的法人又向检察院申诉， 经过审理，法院撤销了原民事调解书。鉴于华素公司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法院对其处以共90万元的罚款。记者了解到，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于进行虚假诉讼的相关单位，一旦查实，最高罚款可以达100万元。而刑法修正案9更是新增了虚假诉讼这一罪名，加大对于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位于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7号文创园的北京剧目排练中心日前对外开放，低价提供19个排练场地，接受在京艺术院团预约。这个排练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艺术院团解决艺术生产过程中排练场地的成本问题，也是全国第一个政府搭建的剧目创作孵化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排练中心分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根据剧目规模需求分为不同大小的独立空间。在11月19号开放当天，就有剧组进驻排练。排练中心主任徐坚介绍说， 它整个的建筑面积是3560平米，它一共有19间排练厅，50平米的小厅6个，80平米左右的中厅是10个，然后110平米的大厅是2个，还有一个是130平米的合成厅。 目前北京有文艺院团637家，其中92%都是民营院团。剧目创排过程中普遍存在剧场建设之后排练费用高的问题。北京儿艺院长董宁告诉记者，尽管儿艺有自己的剧场，但随着创排剧目的增多，场地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各个剧组或者各个项目呢，在外面去找剧目成本很重要，外面找的话确实商业用地现在都很贵，所以呢也很难找到就为排练而产生的剧场。 市文化局局长陈东表示，剧目排练中心启用后，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院团的场地成本问题。 既是第一家政府搭建的公益性的剧目排练中心，又是一个全国的第一个孵化器，鼓励创新首都的舞台艺术创作上的孵化器。我们的价格，我们要比市场价低到50%到60%以上。 据了解，文艺院团可以通过电话53790671咨询，或是到排练中心前台现场登记，两种方式预约排练场地。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颁奖典礼昨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千人大礼堂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那么首先为我们开讲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王秋女士。 第四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新媒体视频单元。 21岁的高原来自于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他和小伙伴们拍摄的纪实类微电影《一路前行》获得了第四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年度微视频大奖。 我们团队跟拍了中国目前为止最年轻的一名速降赞助运动员，我的梦想就是想从事纪实类一些影片的拍摄。通过这一次比赛的话，应该也是说我第一次将自己的影片让大家看到，获得大家的认可。 在这次赛事中，来自国外大学生的参赛作品占总数的20%左右。25岁的斯洛伐克大学生马列克·科苏达的创新作品方案《消费级无人机竞技》获得了最佳创意奖。 So what actually the project is about? It's a new. 实际上，我的项目是无人机的竞技。迄今为止，无人机的应用和我的设计不同。我的设计主要是把无人机应用到电子竞技运动中。我的目的是在亚洲做这个，尤其是中国市场很大。我没有想到这次能够获奖，因为获奖实在是太难了。能够获奖，我还是挺开心的。 第四届国际大学生新媒体文化节组委会副主席张超栋说， 规模更大，而且国际性更广泛。今年我们光外国的嘉宾和邀请就来自有40-50位，我们一共收集到了来自20个国家1000余部的学生作品，涵盖微电影，还有新媒体的一些设计创意，甚至还有他这公众号的一些推送。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中国电视大会移动电视高峰论坛暨2015年移动电视年会昨天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中国移动电视发展报告2015。报告显示，服务类节目成为各地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节目品类。在移动电视终端覆盖方面，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移动电视终端屏幕已经超过40万块，较2012年年底增幅近一倍。从内容来源来看，2013到2015年全国移动电视自制类节目的数量增幅最大。节目类别上，新闻类节目以29.5%的占比位居榜首，而服务类节目以42.57%的占比成为各地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节目品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张海涛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手机控低头族越来越多，人们的焦点已经逐步由公共电视、地铁电视向个人手机、车载电视、网络电视转变。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京城双休日的大雪今天早晨终于落下了，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蔡鹤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那么我们说这个预报中的大雪终于在今天早晨纷纷落下了哈，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大雪为什么会迟到了呢？ 嗯，是这样的，气象部门解释呢，下雪需要三大条件：水汽、动力抬升和低温。到底下雨还是下雪，它们之间的转换 取决于冷暖空气的势力强弱。前天夜间的暖湿空气势力仍然比较强，造成了气温未降反升，比前天白天还高出了一度左右，就是这一度呢超过了降雪临界气温，所以小雪天气只出现在了北京西部、北部城区以及南部地区呢，就只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不过大到暴雪只是迟到了，就在大概半小时之前，雪已经开始慢慢飘了起来，小区的车窗上朦朦胧胧的笼罩了一层薄薄糖霜一样的雪花。市气象台最新发布了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晨6点的降雪量。今天早晨开始呢，本市自南向北陆续出现降雪天气，大部分地区的降雪为微量，大概是0毫米，西南部地区降雪相对较为明显，平均是0.2毫米，最大是房山的张房1.3毫米。主持人， 那么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这次大雪会下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是这样的，今天呢是比较凑巧小雪节气，本市大部分地区会天降大雪，降水的主要时段是今天白天，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雪，能见度比较低，目前是3到7公里，道路湿滑，并且伴有明显积雪和道路结冰的现象，请大家呢要尽量减少外出，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并且要格外注意开车时的交通安全，因为大雪时呢高速公路上的事故率是平时的5倍，预计降水量是8到12毫米，这个积雪深度呢可能将会达到10到15厘米。明天早晨降雪天气会逐渐结束，不过较强的冷空气就要来了，最低气温会下降到-7度到-12度，-12度呢已经是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11月份的最低温度了。天气由阴冷转为寒冷，家中使用煤气、燃气取暖的市民一定要谨防一氧化碳中毒，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保暖御寒。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蔡和娟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再见。 好，刚才蔡和娟也是提到了我市的西北部是降雪明显，那么目前呢我台交通广播记者马龙现在正在延庆，来请他介绍一下延庆那边的降雪情况。马龙你好。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延庆城区的庆园街，这里呢目前我第一感觉就是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因为我来了这里是专门换上了这个厚的保暖衣裤，但是还是能感觉到丝丝寒意。从昨天入夜开始呢，这个降雪的这个量呢持续是一个变小的情况，预报中的大到暴雪目前还没有出现，现在这个通往延庆的京藏和110国道目前是通行正常的。从现在我掌握的数据上来看，目前延庆最大的降水量是11.2毫米，出现在即将在2022年进行冬奥项目的西大庄柯村，平均的积雪厚度呢也能达到11厘米，最深的地方有18厘米。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延庆城区呢，降雪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暂停的情况。我身边的积雪厚度粗略测量了一下，大概能达到5厘米左右。另外在这个来的路上呢，我看到这个军官长城上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明显的曲折的这个银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它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摄影爱好者。很多游客呢也觉得有了雪之后长城给人的感觉更加震撼了，所以觉得这趟来的非常的值。另外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就是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延庆的石经龙和八达岭两个比较大的滑雪场呢计划在下周六也就是28号就开始营业了。其中初级道和中级道呢将在这个积雪的帮助下很快的修建完成，喜欢滑雪滑冰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相关的信息。目前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马龙的介绍。好，谢谢，再见。 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北京铁路总公司发布，从2016年1月10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285.5对，其中增开动车组列车281.5对。本次调图将增开沈阳北到北京南、北京南到杭州东等动车组列车。 18组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中国插画花艺大师和省市级插画艺术家共同合作完成的花艺作品，昨天在中国园博馆和观众见面了。这次插花周活动是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北京、河北、天津插花和花卉艺协会共同举办，这是京津冀三城市第一次共同举办的插花展览。 日前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主办的镇远杯北京市第一届保安员职工运动会正式开幕，本市25万保安员职工的代表第一次走上竞技场，一展赛场的英姿。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景，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雪，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雪。白天是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偏东风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今天您将听到新闻热线周末特别版，讲述一群来京务工人员掉入招聘陷阱的故事。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一般学历不高，但能吃苦干活卖力。他们在网上看到首都北京的招聘信息，为了每个月多赚几千块钱，同时怀着对大都市的憧憬和向往，不远千里来应聘。他们相信靠着吃苦耐劳，过年回家的时候总能攒下一些钱给媳妇儿、给孩子、给爸妈。然而从下火车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贩卖劳动力的团伙。干一个月的保安、搬运工、快递员，不仅没赚到一分钱，随身携带的盘缠也被骗光，最终只能无奈的离开。如果不是几位勇敢的小伙子拨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他们的遭遇或许不会为人所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星瑞采写的专题报道，当打工者遇到人贩子。 小张，四川德阳人，来北京务工，干了一个月的活，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身上仅有的2000多块钱却几乎全被骗光了。 58同城网上，这招聘的是押运员，他说就在那培训期间当保安，培训16天就把我调到可口可乐公司，说当搬运工。招聘那边的花了2400多，叫他给钱也不给，没一个身上有钱了。现在 来自安徽安庆的小勇和他有着几乎相同的遭遇。小勇认为骗子摸准了外地人的心理，即使被骗，但因人生地不熟，时间上耗不起，不少都选择回老家。然而这次小勇想跟这伙人耗一耗。 我们个人的一点钱都不会，主要就是说把这个事情政府部门能抓一抓，以免以后人更多人上当受骗。 几位务工人员达成一致意见，希望能通过媒体将骗子的招聘陷阱予以曝光，提醒所有像他们一样来京找工作的人。为了记录下这一过程，小张假装应聘，以打工者的身份拨通了曾欺骗小勇钱财的中介的电话。 对，我现在刚到北京新发地，跑四川的专线，那我这儿等你啊。 嗯，好。此后的20分钟的时间内，一辆黑龙江牌照的黑色轿车两次从小张跟前减速开过。在远处观察的小勇说， 就是上次应聘我们的车，我们三个人应聘的都是那辆车。 等到第三次的时候，这辆车终于停了下来。 我姓张， 0-2-6-7-4-0是你 这 号吧？ 哎，对。 你没来过北京吗？ 没来过，这第一次来。 哎呀，老张是哪里的呀？ 四川成都的。 这个人自称人事部杨经理，说话客气，开出的工资条件也相当可观。 身份证给我。 试用期6500，转正之后7500，今天直接就算一天工资，今天就开始算。 公司谈妥了，杨经理提出应聘押运员必须具有押运证，提出要办押运证后，这位杨经理如此前一样提出五险一金来引打工者上钩。 公司给你上3险，轮着上5险，吃点喝点这都无所谓了，保险是大事。 这位杨经理真是把应聘者的心态摸透了，谁不希望在外务工能有些保障呢？接下来他便提出要应聘者垫付保险费。 意外伤险的由你个人先垫付着，然后发工资的时候公司再发放给你。 等一下直接给你转过来行吗？ 银行卡你去取一下这个东西，都不是银联的吗？ 是啊， 这是农业银行，我们经常在这打款。去取一下吧。 车停在了农行门口，小张下车走向了一个自动取款机。 请您在输入密码前确认周边环境是否安全。 我钱呢？ 小张的卡里并没有钱，他后来坦言，那时本想趁机溜走，但随后想到几位在一起的工友或许可以帮他打掩护，让骗子以为他家里会给他打钱。 喂，哥，你不是说刚把那个1000块钱给我打过来了吗？钱还没到卡上呢。 被打过来呀、 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办事。 谁呀？这是 我哥。 你哥哥？那怎么弄呢？哎呀，你现在你有多少现金？ 5块钱了都零。